超越巨大力量，醒来吧！現在飛揚他的那無休止的夜深淵 夜深淵的道路 快離開是不可抵抗着 有其妹妹命運之線交換妥協無解輪迴的成長無所謂之地現在生存不可能 We are奇迹在飘扬在遥远未来的天空中总会有那一天穿越每个瞬间到达我想去的地 每次会被破坏被吸入狂撞的迷 茫 只要我献出整个生命 无畏撕下战场